的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一位呢，我就说早知道是他来，我其实可以这个我的妆容啊更精致一些，但是呢我觉得这一切都来得特别猝不及防。在哪儿呢？就是我有很精致的妆容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直播间现在就剩这个大耳机了，其实它已经完全毁掉了我一半就是很 sexy 的这种形象，这种原来可能比现在你见到的要更好一些，所以现在可以把你的话筒推起来跟我做一个小小的互动。作为零零后，你对我的妆容还接受吗？ 没问题，没问题。我今天早上 什么叫没问题？ 我今天早上一看到您，就发现您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之前听 话筒近着， 之前听您的节目呢，您说是戴了框架眼镜。 嗯， 今天您看，这就是冥冥中注定了，您就已经换成了这个隐形了。 所以你这个冥冥注定了，其实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情感线的发展吗？ 可以有，可以有。 你不介意吗？ 不介意，不介意。 我介意。今天很开心，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业务，你们叫18部是吗？ 18部、 就是为什么会分得这么细呢？就是还有一部二部吗？ 对，我们这就是按照这个数字，阿拉伯数字 啊、就是各个部门其实不是叫什么，比如说品宣部啊、设计部啊， 我们都是就是这个从一到，我们其实一共有20多个业务部 啊、 从一到20多个业务部，其实都是我们都叫业务部 啊、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后台的职能部门，像什么市场部啊、 也就是说具体的，你像你这个是业务部，然后就会分好多的这个部门， 对对对 对, 对, 对，是这样， 所以是业务18部的副经理孔祥云啊。我叫你祥云更显得更亲切一些，还是叫小孔你觉得更舒服？ 祥云就可以。 祥云， 对，我们同事也都同事领导都管我叫祥云， 他都愿意这么叫，你看多么就是有让我们每个人看起来，就这个字，这个你的这两个名字，这个名字这两个字又乱了方寸了。我这什么时候能克制一下自己呢？就是祥云，所有人这样叫出来，其实于人于己于企业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符号， 对对对， 对吧？它有一些吉祥的寓意在里面。 没错。 那我也希望呢透过这期节目啊，我这一期节目祥云我们两个这么熟络的互动下来呢，我们的职场有高招能创一个不错的一个数据的收听高峰，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美好的期待。那这个期待呢是需要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来帮我们完成的。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职场有高招呢是有融媒体全方位的呈现，传统的广播我们只是能听，那我们现在呢可以来收看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所以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在活力982的公众号来搜索职场有高招。这个牌子放的还能再远一点吗？这是我们 这个北京青年广播现在已经正式更名叫关爱青年计划，大家呢可以在公众号搜索这几个字，也可以收看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另外呢，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或者在节目直播之后可以在木耳 FM 搜索和回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大家可以透过我的介绍发现，现在的广播呢已经呈现了一个完全多元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我们不但是传统的这个小匣子可以听到节目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也可以透过这么多融媒体的方式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所以也提醒各位，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也可以跟我们保持积极的互动。今天呢，我们请祥云来要跟大家一起聊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都说360行啊，360行，行行出状元。那我们现在在身边其实有很多新兴的一些行业，和我们传统的行业相比呢，这些行业听起来呢是让人觉得非常有新鲜感，但是真正的作为行业的从业者，会不会也如此的这个乐在其中？我们也是今天愿意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那你所从事的这个行业是属于热门还是冷门？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这个畅所欲言。比如说前两天呢，我就听我朋友说，是当年我们说所谓的试吃员，还有在酒店的那种试睡员啊，现在都已经不算是热门的行业了。 对， 所以祥云，你作为00后，就是00后吗？ 您看我有这么年轻？ 90后啊，是90后，不也不是吗？ 也不是。 80后啊？ 就是您是这个目前我这个。已经到这么大岁数啊，第一次说我是90后的，见之后 真的不是90后、啊、 他们一上来都说你是不是70后、 啊、那他们是完全是不想跟你相处了呀。 但我其实实际是80后 啊，80后 85后 哦，你保养的自，你下了节目我们加个微信，我讨教一下好吗？ 就还是洗脸洗得起来。 那就怪我喽，从小不爱洗脸是吗？ 您也很好，您 啊，谢，看不出来我已经55了吧？ 这个真看不出来。 你还当真了你？ 这个真看不出来。 你还能不能聊一会儿？ 可能我觉得您45。 小编麻烦把这位嘉宾请出去好吗？接下来一个小时我自己可以独立完成的。那特别想问一下祥云。就不管你是80、90，我觉得从跟你的第一面的接触，就是你是一个很积极、很向上的，就这么一个整个人的一个精神状态。我不知道这个状态是跟你从事的这个行业有关系，还是你平常的个人的情绪培养了你这么一个外形。 我觉得都有吧，因为可能自己的性格就是比较开朗一些。然后另外我们从事这个工作呢。确实可能每天要与人打交道，这个 因为是做人力， 对，做人力，然后你不得不去跟人打交道，然后你必须要去张嘴说话，然后所以就可能就是跟自己的性格还有岗位相结合，就促成了自己这么现在一个状态。 那你在你的这个岗位当中接触，因为是做这个人事人力这一块的， 对对， 就是你现在接触到的一些冷门的职业有哪些？就是你可以来给我们概念化一些，就是在当下这个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这个时代，什么样的职业是冷门的，什么样的职业是热门的？ 其实您说的这个冷和热吧，我觉得其实是相对的。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这个速度发展的非常快。其实可能我们昨天还认为这是一个热门的行业，可能明天它就变成了一个冷门，它就成为一个夕阳的一个行业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冷热这个东西确实是相对的，就没有说绝对的，这个就是很热，然后这个就是很冷。可能一个冷门的职业，然后经过一些人的耕耘，它可能也会把这成为一个很热的一个行业。我觉得这种转换。其实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是非常非常快的， 没错，就是因为现在整个的这个互联网经济，就是在这个经济大潮之下，尤其是全民创业的这么一个年代， 对， 所有的人可能都会觉得自己可以把自己的光和热透过自己的努力充分的发挥到极致，就已经不再局限于之前传统的各种的行业， 是这样的。 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祥云，就是在你的这个工作当中，你们具体做的这件事情是跟我传统认识的这个人事，就是 HR 是一个概念吗？ 其实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叫这个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其实您可以从这个公司的名称当中 去获得很多信息。 外企， 对，一个是外企，这是我们其实最早开始成立之初，然后主要我们的服务的一些群体是外资企业。但是随着现在这种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互联网这种兴起，然后我们的民营经济的这种蓬勃发展啊，包括我们现在其实一些国有企业、央企也在不断的做这种转型转制。其实我们这种客户的群体也是越来越多，不仅局限于外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人力资源。啊，其实这个就是可能您这个认为就是说是人力资源就是企业当中的人事啊，其实我们做的确实是主要的服务的群体就是这些人，给他们做这种支持。对，所以我们是以这个人力资源服务为一个基础，为一个核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后叫服务公司嘛，服务有限公司。其实我们是完全就是一个第三产业，我们是一个服务类型的公司。 那我能不能理解就是类似于中间？ 对， 就是桥梁， 没错， 所谓的中介。 对对对，您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给企业和个人搭一个桥梁。 对， 人才的这个输入和输出。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你们主要服务的是外企，那如果像一些比如说民企啊，或者是国企，会不会透过你们来？ 会， 也会， 会。而且近几年其实是这就是这样的民营企业啊，还有央企，其实是越来越多的成为我们那些主要的客户。 所以今天呢，我们请祥云来呢，也是我觉得请对人了，就是请这么一个85后，然后呢，他又是做这个人力资源这一块，他和外企和民企，包括和一些央企，他都会有一些这个勾连。那在这个勾连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些行业在现在呢是相对来说朝阳的这种行业，那哪一些呢可能是已经被这个时代大浪淘沙，已经拍在了这个沙滩上。我觉得对于收音机前的各位青年朋友可能也有所借鉴。另外要特别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还会有一个福利。那既然呢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这位我们的同仁啊，那到这个地方来，我们也会透过他们给大家一些这个更多的帮助。中国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开创者和领先企业，你们这个叫 FESCO 是吧？ FESCO 对对对， FESCO。 我的发音还可以哈， 太棒了， 就是英语就是二也没有二级，反正四级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混下来的。 FESCO 啊。我要说什么来着，你还记得吗？福利是吧？ 对， 那 FESCO 祥云今天刚坐到这儿不到10分钟的时间，已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了，就觉得这主持人各种不按套路出牌。小伙儿今天发型吹得相当的这个带感啊， 是是是， 这个 就压坏了， 压坏了，压坏了没？就我们今天确实是各种这个弄巧成拙。本来两个人都是想以最亮丽的、青春的，或者说是最精致的一面，然后跟听众朋友来打招呼。但是没想到就两个耳麦就把我们全毁了。要告诉大家的是，中国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开创者和领先企业 FESCO 现在呢已经推出扶优直上。扶优就是扶你， 对对， 扶你直上。我们原来不是说扶摇直上吗？现在他可能就是起了这么一个摇和你的谐音，用英文来代替扶优直上。民企实习和就业计划，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利。利用 FESCO 30多年来积累的万余家的优质企业客户资源，来提供长期优质的实习和就业岗位。未来呢，还会提供各类的求职讲座、面试辅导等等。关注，我们也提醒各位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扶”，就是扶摇直上的那个扶。福，然后 you 就是英语的 you， 但是这个地方呢，职也是换了，是另外一个字，职业的职。扶摇直上民企实习，我再为各位重复一遍，扶持的扶 you 啊，英文的你 you， 然后职业的职，上下的上，扶右直上民企实习微信公众号。我们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看尽各类企业实习就业岗位的招聘信息。那 FESCO 扶优直上呢，也希望 for you for future， 对吧？ 对， 还可以哈。最后你们为什么最后就冷不丁的来一句英文？ 洋气 哈，所以就是想用他们的方式给大家创造更多无限可能的未来啊。我们也特别感谢这个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福利。其实呢，目前我们通过职业分类大典，因为我们国家呢在之前出了这么一个职业分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职业分类大典，把职业呢归为8大类。 66个中类、413个小类和1838种职业，其中不少是新兴的职业，而且还有逐年增加的这个趋势。到目前为止呢，中国已经颁布的职业标准呢也有113个。所以我也接下来特别想问一下这个祥云，现在的一些行业，就是你透过身边的朋友了解到有哪些行业是特别火的，你也会有一些怦然心动作为年轻人。 嗯，怦然心动其实目前还没有。 对，因为你老板在外面坐着嘛，对吧？ 也 动也不敢说动了，是吧？ 对，我还是言行合一的。 好的，好的。 其实您说火，其实现在大家都能想到， 嗯， 就是一张嘴就互联网，然后金融， 嗯， 对，投资， 嗯 啊，人说不是说现在就说是这个做投资的， 嗯， 要比那个要投资的人还多。 没错。 对，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很火的。 对，我一直就是想，我曾经跟一个企业家朋友在一起聊天，我说，都说这个天使投资人，我就不知道怎么他就能长出这个翅膀，怎么满街都是长翅膀的投资人， 满街都是。 对 对， 就金融行业很热， 金融行业 依然很热。 对，然后互联网还有就这程序员嘛，咱们就说啊， 对，软件工程师，嗯， 就现在确实还是很热的。 对，所以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意识到一个，就是国家公务员现在又开始回暖了。 嗯， 你身边有没有年轻的朋友现在又想着去考一些公务员？ 嗯，会有。其实我身边我们原来的同事，还有就是说我一些同学， 嗯。 他们其实也都有一些人也都是放弃了原来的这个工作嘛， 嗯， 然后等于是去做这种考试的准备， 嗯， 然后要考这个公务员， 嗯 啊， 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人有这种选择， 对，会有，会有，嗯。 那你是做这种外企的人力资源做了多长时间？ 我是2010年吧，然后到现在八年的时间， 有没有过这个？因为在你的就是平常的这个接人待物过程当中，对其他的职业会有一些好奇。想要去，比如说，我就现在这个工作，我没有想改变，但是我想去探究一下另外一个行业，有没有过这种冲动？ 嗯，其实我想说的是，因为咱们这是青年广播嘛， 对， 其实是给我觉得 青年朋友， 对青年朋友， 嗯， 我们受众的人群最大可能这些人。 嗯， 就其实我也是从校园经历过那走出来，然后择业， 嗯， 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在社会当中就去发展。 嗯， 当然我现在其实仍然是一个青年哈，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就这几年的时间，其实也可以做这种分享吧， 嗯， 经验的分享， 嗯， 因为我觉得收听的人还希望给他们一些。确实是有意义的东西。 嗯，从你个人的经历里面，嗯， 对对，因为开始说是节目上这个节目，其实是让我周五下午通知了我， 嗯， 说让我好好准备， 嗯， 但其实一共就满打满算就2天的时间，怎么 两天你还不够准备吗？你作为85后， 因为我周末还有一个全封闭的这种培训， 哦， 其实时间比较紧张嘛， 所以你是在怪我们节目组了？ 也没有没有，其实我 哎，你信不信我现在把你话筒就能关了？ 其实我想说的是，今天其实不是说是精心准备的， 嗯， 因为你准备之后有可能你会有一些刻意的东西。 嗯， 其实我今天就是很坦诚的带着我。日常的这种积累啊，经验， 哦， 可能对，可能不对， 哦， 但我还是愿意这个分享出来。 嗯，哦，所以你知道，祥云，你是我见过的给自己没做准备，然后能准备这么周全、这么周到的一套说辞的唯一一个嘉宾。你知道，你果然是老江湖。 嗯， 所以那就拿你的经验来吧。 嗯， 我知道祥云其实他是不想就是贸然的去说一些话，因为我们今天呢说的是一些冷门和热门的职业行业，他可能更多的是想从自己的这个亲身的经历。来给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青年朋友一个他自己的经验或者 是 体会的分享。 嗯， 那就你是当时是学的是什么专业？ 我其实学的是历史。 啊，哦，是哪个学院？ 我是那个联合大学毕业的 啊， 哦， 联合大学。 北京市当时我记得好像只有4所学校有这个历史学专业。 嗯， 其实我这是偏旅游的。 你就是北京人？ 我就是北京人。哦，所以其实我这个学科我认为还是挺冷门的。 嗯 啊，我们天天那会上学就学这考古学。 嗯， 洛阳铲 啊， 哦，老师讲洛阳铲，然后说是田野考察。 嗯， 就天天。 所以你当时是因为兴趣去报的这个历史系吗？还是说就是？ 对，当时确实是比较有兴趣，因为我的高中的历史老师是袁腾飞。 哦，哎，你别说，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你跟他的那个谈吐还有点像。 对对对对对，我们， 但是我们节目是有尺度的啊， 有尺度，有尺度 啊，对，所以你就可以来接下来聊聊为什么最后没有就是特别热衷你做的这件事情。 嗯， 其实我那个学科是比较偏旅游的， 嗯， 然后后来当时就说是想毕业之后去从事这个旅游行业， 嗯，也是挺好的一个选择。 对，其实当时大学的时候呢，也是在很多那个旅行社也做过这种实习， 哦， 其实当时可能未来的方向就是往那个方向去发展， 嗯， 但就像您说的这个，也包括咱们其实一开始说的，因为这个行业它做这种变化其实还很大。 对， 其实旅游行业你看就是也是它经历了那种兴盛的蓬勃时期， 嗯， 到现在它进入一个常态化了。 没错， 对，所以其实这在我择业在我上大学之初选择专业的时候呢， 嗯， 它可能是个热门，但等我毕业的时候走出校园的时候，有可能它就不是那么热门了。 对 对，所以当时在毕业的时候就是面临着这种选择嘛， 嗯， 那我是跟我的这个本专业是说是贴合，还是说我跳出来， 嗯， 选择一个新的一个行业，新的一个领域， 嗯， 然后当时也是有机会， 嗯， 然后是北京外企 FESCO 去我们学校做 招聘 宣讲， 哦， 对，宣讲会，所以就当时就去应聘， 哦， 就这么一路走来了。 哦，嗯，所以就是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太费周折。 没有，确实没有， 就相对还比较顺。 对， 你觉得这个平顺是跟你自己的积累性格有关，还是说纯属机缘巧合？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坦率的说哈， 嗯， 机缘巧合的成分还比较大。 嗯， 因为其实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其实自己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划或者方向， 嗯， 我要什么， 嗯， 我想要成为什么，当时只是说是这个公司来了，一听哎公司不错，因为其实我比较看重公司的品牌， 嗯 啊，然后所以其实这也是我想给青年一个经验的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在可能在选择什么岗位， 嗯， 选择什么行业，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在我看来不那么重要， 嗯， 对，我觉得是加入一家很正规的啊，有一些规模、品牌、知名度的企业，其实我觉得对于自己， 嗯， 走入社会作为自己职场的一个起点很重要， 嗯，就是平台更重要， 平台很重要， 嗯， 对，因为其实我们的职业的生涯其实您可以算一算， 嗯， 20多岁我们大学毕业， 嗯， 我们不说就是研究生博士本科毕业20多岁， 嗯， 到我们现在的退休要60岁，其实一共有30多年的这个工作的生涯， 嗯，没错， 所以其实我是认为我们有很多的可能性在这30多年， 对， 所以其实并不急于在我们职业的起点就非要是创造哪些东西， 嗯 啊，因为我是觉得为什么说加入一个大的公司品牌或者说一个平台，因为其实我觉得从学校走出来之后，可能在社会当中还是一张白纸， 嗯， 我们其实要需要通过这种规范的公司的这个平台，给自己的这种职业的这个规范性， 嗯 啊，然后工作的习惯， 嗯， 要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没错，这个祥云说这点我是个人特别认同。之前呢我去就是北京比较大的一个律所，我的一个朋友在那律所， 嗯， 我们去在一起聊天，他就说他是那种特别怕从其他律所来的这样的有一些工作经历的年轻人， 嗯， 他反而是那种哪怕是你不是学法律本身出身，但是你对这个东西律师这个行业法律这个行业比如说刑法你很关注很了解， 嗯嗯， 你只要有这颗这个赤子之心，对他来说对他们这个大的律所来说是特别愿意接纳的。因为他就说了一句话，就是如果从那些小的不是正规的律所过来，你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去把他这个白纸上的这个东西擦掉，然后再给他重新写内容，这个过程是非常周折的，所以他们更愿意那种直接来就什么样的这个经验都没有，他们才愿意接受这样的年轻人。我觉得你刚才说这个是对的，就是我们第一时间踏入的不是一个多么蓬勃的朝气的这么一个产业链里面，而是一个已经成熟的有一定规模，尤其是有在社会上就是有很大的品牌效应的，因为它的各方面的这个人才培养的体系都是成熟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是对我们个人成长来说非常有利的，所以我特别认同。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各位青年朋友，祥云的这一套这个他的经验啊，就是从就业择业的这个角度来说你是不是认同，因为现在太多的年轻人不是你这种想法，你知道吗，祥云，就是很少有80后85后坐我旁边就开始谈退休这个事儿的。你这家伙从这个一入校，然后直接就一出学校直接一杆子就知道这个退休了，这是很客观的。 很现实的，但是很多青年人是不愿意往后看也看不到的。所以我觉得祥云这一点做得很好，就是他给自己明确的一个职业规划，我在第一个阶段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要给自己完成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职业目标，这点很重要。所以各位青年朋友，你是不是很认同，就是在学校一毕业的时候到一个比较好的平台去磨练自己，还是说给自己一个完全的全新的领域去全新的塑造你自己，大家都可以在今天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另外呢，也想问大家，你现在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是不是热门的行业还是冷门的职业，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你看刚才我跟祥云也说了，软件工程师，包括现在开始回暖的国家公务员，还有像电子商务行业，甚至现在还有这种专业的育婴师。这个专业育婴师已经不再是咱们原来的传统意义的月嫂了，你知道吗？祥云，就是我身边有一个创业的朋友，一个女孩子，她专门做的就是 O2O 一对一的这种，我就是给你在 APP 上然后去下载，你可以来在这里面去挑月嫂，这个月嫂从现在开始就是对你个人的这种负责，包括你的这个产后塑形，它是一个非常高精尖的这么一个 O2O 的。所以你就发现职业现在已经越来越细分化了，不是原来你说的家政行业就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已经细分到各个细节当中了。所以呢，在今天如果大家对你们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或者你身边有这样的职业，我也特别愿意听到各位你们跟我们的分享。我问这个祥云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现在还有公共营养师这个职业？ 没有听说过。 没有听说过。收音机前各位朋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我刚才特别看了一下这个资料，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膳食呢也是有很多不合理，然后营养也有很多失衡的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公共营养师现在已经是越来越热的一个行业了。大家你知道吗，就现在这个营养顾问啊，年费是在8000块钱左右，营养企业的营养顾问的年费在50000元左右，一个中等水平的公共营养师他的年收入在150000左右，也就是月薪过万了。这是一个非常朝阳的这么一个行业，所以呢他对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医学呀饮食搭配啊各方面他都要有一个具体的了解。那我们今天请来了祥云，要跟大家聊的是冷门和热门的行业，但是祥云呢更愿意用自己的经历来给收音机前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们一些建议。刚才他也说到了自己在从学校一出来的这个择业啊，自己的一个选择。那稍后呢我们在广告之后也会请祥云来跟我们聊一聊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对行业的一些判断，包括他自己的一些这个体会和经历都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各位可以在易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在活力982的公众微信号里面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这期的职场有高招，看到我们帅帅的85后祥云来跟大家一起聊这个热门的行业和冷门的行业。现在呢我们还有20秒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 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啊、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V，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在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节目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业务18部副经理孔祥云。祥云呢，刚才在半年广告之前跟我们一起聊了他自己的一个择业的经历。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今天说的是热门和冷门的行业。我之前也跟我们小编说了，不管这个行业有多热，它总有一天呢会被这个时代所这个慢慢的消磨掉它当初的这种热情。我们不敢说就完全的取代或者替代掉，但是总有一些这个行业，不管这个时代怎么更迭，它在我们的身边永远是那么不急不缓，然后不争不抢，但是你会发现离了他们还真不行。我不知道祥云有没有这种就是看似很平凡这样的岗位，但是你自己琢磨起来觉得真离不了他们。 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吧， 哎，你知道你那眼皮儿刚才一翻，好像我给你出了一道高数题一样。 也不是，因为我是在思考，因为我是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吧，还真不好说是哪天我就离不了他了。因为其实您看，就是可能10年前、20年前，这司机开车还是一个职业，还是一个职业，就很多人是靠这个来养家 谋生的， 对，谋生的。当然，你现在其实也有这个职业哈，咱们的哥呀、巴士司机等等的。但其实现在每个人基本都会开车了，这个技能大家都有了， 没错。 所以其实因为我是觉得这时代的这谁也很难去预言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这种危机意识其实还是要有的。 对， 就是我觉得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 没错。就是不要觉得这个一劳永逸、高枕无忧。 对，对。所以其实这里边想分享的给大家第二个点，就是说人经常说活到老学到老，其实这个就是说我们是在这个 顺着这时代在发展， 嗯， 我们要不断的其实要充盈自己， 嗯， 啊，让自己其实做出一些改变。 就一竿子又知道退休了是吧？你今天这怎么这么伤感呢？一上来上半小时说一次退休，下半小时要再说一次吗？ 也不是退休， 嗯， 我觉得这是贯穿的，其实整个这个 一种人的状态， 对，这种状态， 嗯，不断学习的一个状态， 没错没错，嗯，啊。 我今天早上起来在看碎片化信息的时候，看到杭州的一个老奶奶88岁了， 嗯， 这老奶奶呢，自己打滴滴，就是滴滴司机接到他的时候就不敢相信是他自己在手机上叫的滴滴。 对。 然后这老奶奶所有外面我们用的这种手机支付，包括他自己这个去订机票出去旅行，全都是他自己在手机上在电脑上，包括淘宝啊什么，全都是他独立完成的。这老奶奶就说，我不是说非得要追上这个时代，我只是觉得如果我倚老卖老，我活在我过去的世界里，周围愿意跟我聊天的人会越来越少，我不可以让自己那么孤独，所以我用这样的方式去拉近我跟时代的关系也好，跟我身边年轻人的关系也好，反而老奶奶学了这些东西之后，让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更好了。 对， 因为她每天都会有一种冲动，我想知道这个世界上又发生了什么，就她整个人的状态非常积极，看起来也就是60多岁， 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刚才祥云说的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有一颗不断学习的心，甭管我们的身体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但是至少我们的精神状态和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是充盈的， 对， 这点就足够了。 是这样。 那你说就现在有一些行业你觉得是完全可以被替代，可以不记得吗？你认为？ 您说是不记得？ 对啊，不记就是不记，不计较，不计算，这个不记 啊， 咱们两个真的已经有代沟了吗？ 因为我说您不记得 就是忽略， 我还在想那我忘了什么我记得什么， 怪我怪我措辞不够讲究，就是所谓的不计得失，就是我们可以不计较不计算到这些行业里面。你刚才不是说没有任何一个职业就是或者人群是可以被不被替代的吗？ 嗯嗯嗯。 你觉得其他的这平凡的，我说话你听懂了吗？ 啊，您说，我在听。 就是总而言之，你觉得身边有没有一些平凡的职业，平凡的岗位，有没有这个你觉得它真的是不能替代的？ 其实也没有吧，因为 我你真的确定没有吗？ 我平时工作吧，就可能比如咱们订这个有这个外卖啊，然后快递啊，然后现在感觉没他们不敢想，但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马上春节就来了，春节他就没有这个快递了，快递业人家这一年就休一次假，就是春节。 但是你有没有反过来想，之所以这个春节我们知道了这个快递行业就是也休假了，休年假了，是因为我们心里有这个预期。 对， 我知道人家休了，然后我就不去网上订了，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心理过程。 对， 如果说他们这个行业不休息的话，你还是依然会订快递的，那也就是说这个周期里面你可能不会在网上买东西。 我觉得这还是基于现在我们这种模式。 可是 我们想一想，如果这个模式没有了，就我们去网上下单，然后配送，这个模式哪天就没有了，那您的消费习惯可能又会有一种新的模式去替代它了。 所以你说的是一个这个不可预知的一个未来。 对， 但是对我来说，我是因为中年人嘛，我就更愿意活在当下，就当下对我来说很多职业真的是不可或缺的。你刚才既然已经提到了这个临近春节，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比如说我就好吃那一口这个山西烧饼。我们这个小区里面就有一家卖山西烧饼的，它已经成这个小区里面很多人的一种饮食习惯了。然后有一天去买的时候，就突然发现这个烧饼店关门了，因为人家要回老家过年了。你知道，就那个时候你心里是有落差，当然我可以去超市再买其他的东西，但是他就你会觉得他一下就在那个瞬间掏空你了，你知道吗？我就瞬间觉得饿了，本来没那么饿，但是一看人家关门大吉，然后我就在想，哎，那我就只能等着年后了。这是一个职业。另外一个职业就是菜市场，比如说我们去买菜，你看你就年轻人，你不居家过日子，你很少去菜市场是吗？ 基本上天天去。 那你有没有发现菜市场现在卖菜的这个商贩少了呢？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买菜这个场所也有一些变化。我可以给您介绍一下我们八五后的买菜的场所。 今天我跟你说，祥云，我就一个词儿送你，你赢了。来，你唠吧。 因为其实现在可能去这种有很多是专门做这种果蔬的这种商超， 嗯， 因为它就在小区的这个周边， 对， 也很方便， 嗯， 然后呢。可能传统的菜市场，就我们进去之后就出来之后鞋都烫一脚泥， 嗯， 然后这个菜的话回家可能这个还有一些土还得要摘啊、 嗯、 洗啊半天啊，但是现在就是说环境也很好， 商超 啊，对，商超、 嗯、 商场一样， 就商超这种他们也会面临到一个节假日的这个问题吧。那如果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去网上去订购吗？ 对，然后快递也歇了。 你意识到这是个坑了是吗？快递也歇了， 我就只能吃土了。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虽然是一种调侃的方式，但是瞬间我能看着祥云也整个走了一些这个脉络， 对， 他可能还真的是多多少少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节奏。 影响是肯定会影响的、 嗯、 对，但是就像您刚才说那个，就哪天您的那个，其实那个烧饼已经不是您生活的这个必需品了， 嗯， 成为一种您的精神寄托了。不吃烧饼，您就身体就被掏空了，这多严重啊！ 就是贪恋家乡的那股味道。 对， 因为我是山西人。 那我也是山西人。 你不是北京的吗？ 我老家是山西。 山西哪儿的？ 山西忻州。 啊，忻州的、 嗯， 就是挨着达拓那边。 对， 嗯，所以你还记得湘音吗？ 记得。 你比如说跟大家问好，然后我是孔祥云，用老家话说。 这个其实还好。 说呀。 就这个哈，没什么特别的。其实我可以说几个特别的。 可以啊，让大家猜一猜吗？ 比如说抓个呀，您知道吗？ 我作为山西人，我肯定、 啊、 什么意思啊？做什么？干什么吃？ 哎，对对对，可那里个呀？ 去哪里呀、啊？ 对，就去就是可。 可、嗯、哎呦，我想告诉大家，其实每一个省份它也是方言也有一些细分的。它就是一听口音，你虽然 是 山西人， 对对对， 但是知道是晋南晋北， 没错， 晋东南这样的啊、嗯。 太原跟我们那边说话又不太一样。 啊、嗯，太原你还知道怎么说吗？大概 就 做僧呀。 啊，对对对对。 你干什么去？就是做僧呀。 对， 到那儿啊， 啊， 就这样的， 对，差不多，嗯。 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其实完全应该聊另一个话题， 跑偏了， 请错人了是吗？ 习惯性跑偏，咱是一个方言节目， 对、 嗯， 挺好。这个我们也是临近春节啊，尽可能的跟大家聊的这个发散一点，我们也给彼此一个台阶下嘛。 对， 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回避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们现在呢，就因为两个人不务正题，我们的热度已经到了2.6万了。 嗯。 瞬间对，又涨起来了这个热度，还有很多朋友在不断的给我们点赞送气球，然后祥云刚才也跟我说这是他人生第一秀， 对， 直播首秀，处女秀， 没错。 那你如果说这样的这个新兴的职业让你去尝试，让你去加入，你会做吗？就是直播的主播。 可以考虑，可以考虑。 你不要多想，我并不是说让你坐到直播间，我就是现在网络的这种直播主播，拿着手机随时随处做直播的这种主播。 其实不是没有考虑过。 你真想过？ 对，然后主要 哎，你是看到这窗户外面你们领导已经走了是吗？ 也没有，就还是不太自信。 嗯， 因为现在做直播人那些小女孩啊， 哎，可不是，你跟我当时的误区是一样的 哈。 我也以为这个做直播的现在的这些新兴行业的主播秀都一定是有颜值的，要对颜值有很高的要求，至少要被网络接受。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们家那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就是做清洁的一个团队， 嗯， 他等于是保洁团队里面有一个大叔，他呢每天会在这个小区有一个就是物业那个地方蹭一个网络，然后给大家直播他这一天干了什么，让大家看一看他周围的环境。你知道那个大叔现在在网上有10000多的粉丝，你能想象得到吗？ 哎，对，其实您说到这个点了吧？ 嗯， 其实我想分享这个第三点跟咱们的青年朋友， 袁腾飞带出来的，来，请讲。 就是其实您看刚才您和我都有这个。就咱们您刚才说误区哈、 嗯、 就是说哎我好像感觉长颜值不够、 嗯、 或者我是不是没有那么的多的话题去聊、 嗯、 其实这里边有两种就是思维模式。 嗯， 我们普通人的思维模式就是说我拥有什么， 嗯， 然后再是想我去怎么做， 嗯， 最后说是那我通过我拥有的我怎么做 最后能成为什么。对，但是教练模式或者说成功人的模式或者说辅佐者的模式，他们的思考模式是说是我想要成为什么。可能我想做比如网红， 嗯， 那他们会想，那我怎么能够成为网红？ 嗯， 然后付诸于实际行动之后，可能他们回过头去，他们才会看，哦，原来我已经拥有了这么多的粉丝。 对对对， 就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考的模式。 嗯， 所以其实对于一些青年人，其实他们也可以，我是希望他们能用，就是说我想成为什么， 嗯， 然后我在想我有目标了，我想我怎么去做， 嗯， 啊，不要再去很多的计较说我拥有哪些东西。 没错， 啊， 没错，这一点对年轻人的成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那刚才祥云说到了，我们也提到了平凡的这个岗位。其实呢，在平凡岗位说到小，就是它跟我们生活的这个每一个方面都是息息相关的。 嗯嗯嗯， 你比如说，那我刚才就突然想起来，因为看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里面有一位朋友说，他朋友当中有个90后的小伙子，这个90后小伙子放弃了高薪的监理工作，做了一份家政工作，擦玻璃。 嗯， 因为他擦完的玻璃干净的一尘不染，客户订单不断，他觉得自己虽然做着一份和之前相比不起眼的工作，但是他得到了心目当中他想要的那种成就感。就是这个我当时看了之后我是有点不理解的，就是我不知道这小伙子是完全是出于本心啊，他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想去做这份工作，还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但是无论怎么样，我觉得他在这份工作当中最终找到了成就感是很了不得的。因为我自己的工作单位是一栋22层的这个高楼，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经常有一段时间我们就说，哎呦，这个玻璃，因为我办公室是在9层，哎，这玻璃有点脏了，怎么擦玻璃的师傅还没来。就是你会把这个当成一种习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可能平常在家自己打扫卫生是不会有这种依赖的，但是你在那个地方呢，你就会有一种依赖，他怎么还没来。突然有一天看着师傅在外面在这个打扫的时候，那天是北京最热的一天，我记得就是入伏最热的一天， 蜘蛛人。嗯嗯嗯， 然后他带着这个护具，那个汗就从他那脸上，真的就是我恍惚以为下了太阳雨 啊， 就完全就是汗已经不住的在往下流。然后我就当时跟他打了声招呼，那个师傅姓季，我说季师傅，他只能看见我的口型，然后他就也是跟我有一个回应。你知道我那天很奇怪，我不知道被哪个点到了，也可能是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隐隐约约有一点点担心，然后突然再看到他，然后再看到他那种工作状态，一个那种又是很辛苦但是依然把他最美好的那面呈现给我的时候，我瞬间鼻子就酸了，我眼眶就红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对这个行业就是由心而发的一种敬重。我就说每一个职业它都是这个城市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工种，然后每一个从业者也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份子，所以说到这儿就没有所谓的热门和平凡的岗位了。 对，没错，是您说这个我都浑身都有点麻酥酥， 对吧？比刚才那个烧饼那个更能触动你 是 吧？ 是 你特别不理解烧饼成为我的精神寄托。 我觉得您还是内心很柔软的一个。 作为毕竟是您都快退休了嘛，还是对最 对 难免的。 您会有很多寄托， 对， 比如说这个擦玻璃的、那个，是吧？突然哎，看见一个蜘蛛人下了，敲敲您的玻璃。 对，所以祥云，你确定以后不再来我们节目了吗？ 可以来， 可以。来说，你今天你知道把我所有的节奏都毁了，但是毁得我这么开心。其实我知道祥云是从他刚开始提到了择业的时候他有一个比较平顺的一个选择，那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祥云有没有一些你自己的哪怕是摔过的跤，你想跟各位青年朋友分享？我们今天索性就把这个行业的这块扔到一边，我们就完全可以从你人力资源的这个角度，你来给一些年轻的朋友一些建议。 其实我觉得心态真的很重要。 嗯， 心态很重要。就是刚才您说那平凡跟不平凡，其实这边我觉得是有我今天第四点想分享的吧。 嗯， 其实您看我的思路多么的清晰， 对 啊，我带着目的来的。 我看见这个稿子， 我没有写什么东西，对，没有写什么东西，因为其实就是咱们的邻国哈，日本，它这个有一个国家级的终生成就奖。 嗯， 他这次刚刚颁了一个邮差，就快递员。 嗯， 啊，叫什么清水归之助。 嗯， 这个他就是一辈子都在做投递， 投递员的工作。 嗯， 其实这就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在做面试啊，招聘一些新的团队里边的新人，其实我也在说， 嗯， 可能你现在的眼下的工作岗位是很基础的、很平凡的。但是这个东西看你怎么去理解。我觉得任何的平凡的工作都可以给它注入非凡的意义。 嗯， 那么这个非凡的意义呢，就是要你去花精力。 嗯， 你怎么去看待这个工作？你要全情的投入，你要有自己的热爱。 嗯， 你要有自己的态度在里面。 对， 所以其实没有平凡。那您说我们做这个服务行业，我们也很平凡。 嗯， 包括其实我觉得您戴上耳麦，拿着话在话筒前做这种广播，也很 平凡。对。 没有不平凡的人，谁天天 谁生而不平凡？ 对，天谁天天满大街跑着我不平凡， 嗯， 那不是？ 那他确实已经不平凡了。如果能这么做出来，他确实不平凡了。 没错，只有这样的人才不平凡。那么其实相对这样，其他人都是平凡的。那我们怎么做到不平凡？我觉得自己的心态很重要。 对， 自己心态很重要，自己一定要想清楚我要收获什么。 对， 我每天在做这些平凡的、很基础、很重复、很 boring 就很让人烦的头疼的工作，那我要汲取什么营养？ 嗯， 就大家千万不要就是说被那些负面的情绪天天在困扰。 对， 一定要想它正面的，我能汲取的东西是什么？ 嗯， 这样人才会有成长，会有进步。 没错， 你天天都想着负面那些东西，那只会让你自己越来越down， 嗯， 就让自己越来越往下沉。 没错， 所以就这一点，其实是我想跟青年朋友分享的。 对，就所有的看似平凡的职业，只要你坚持去做，你用一份热爱的心去做，它就一定会成就不平凡。 对， 像刚才你说的这个投递员，包括我们就是中国每一年都会，这个国家都会出这么一个感动中国人物，你会发现那些让我们潸然泪下的， 很平凡的， 其实都是很平凡的，做了一件很平凡的事，但是他坚持下来了， 对，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付出了他自己全部的热情，所以就注定他不平凡。 没错。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我也想到了，像日本的这个地铁助推员， 对，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枯燥甚至是很冒险甚至是出力不讨好的这么一个工作，因为日本东京的这个地铁的拥堵是全世界闻名的。 嗯， 我们在北京你要觉得地铁很堵很挤的话，好歹你后面有个人流就可以把你推上去，但是在日本是专业有助推员的。那这个助推员每天要做的就是这么一个工作，他要跟不同的人身体的接触，各种打交道。 嗯， 所以如果说没有对这个职业足够的了解认知和打心里的一种认同的话，也不可能把这个职业做好。 没错。 嗯， 就是认同感其实不是别人给你的，而是你自己发自内心的认同。 没错， 就这里边就有一个概念，就是要强和自强。 嗯， 就是要强就是说我要让别人眼里认为我强，我 OK。 嗯， 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很虚无缥缈的东西。 没错。 啊，只有你自己真正有本事有能力了，你自己的意识觉醒了， 嗯， 做到自强，那可能才是真的强。但你要做到这步的时候，其实你已经不用关注别人怎么去看你了。 对， 因为你已经自带清风了。 没错，你就已经自己很强大了。 就是这样。 我在去年在去东北黑河采访的时候，坐了一趟绿皮火车，是从哈尔滨发车，然后到二龙山，是到黑河，然后我们要在二龙山下二龙山农场。那是一趟绿皮，就是纯粹意义的传统的绿皮火车，因为它沿途停靠的基本上都是各个乡镇， 啊， 小村。 嗯， 上来的都是拎着筐，然后我回来还跟东北的朋友聊天，我说都是拎着菜篮子穿的貂，所以你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貂。就是他的那个生活的热情已经跟那个冬天已经完全不搭了。然后那趟绿皮车的列车长是一个93年的小伙子。 嗯， 然后我当时在车上我拿出了一个半小时在采访他，他本来不是我那一趟出行的采访对象，但是我就对他特别的好奇，我说你在这个岗位上多少年了，他说他是当时他爸爸工伤之后他接替的，就是子承父业接替的这个工作。我说那你完全可以不在这儿干，你可以再去其他的，你 对 这城市现在当中有那么多的无限可能。他说我当时也这么想的，然后我妈就说他很朴实，说你如果出去找肯定马上找不到这么合适的，你就先这么干着。但是他没想到他这么一干就干了将近10年，他很小的时候就做这个工作了，但是当时不是列车长，后来升任到列车长，就一直在火车上给人家倒开水。你知道那趟绿皮车每一站到站的时候都是要拿铁锹拿锤子把那个门锤开的，它是烧锅炉的，很冷 、嗯， 我说那你能吃了这些苦吗？他说没有人吃不了苦，只是看你愿不愿意吃苦。我说你 这么基层的一个工作岗位，然后你年龄还这么小，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就人生的感悟，让我听起来很感动。他说因为我每天在这个车上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 对， 到现在我觉得这个职业最吸引我的不是这一套沿途的这个风景了，而是说我每天打交道的这些人，我觉得我们东北人特别的可爱，我离不开这儿了。他们也习惯了每次上来看看小韩，他就姓韩，小韩还在不在这趟车上，他们也怕我因为年轻待不住要走，但是每一次一看到我他们也踏实了。你知道就是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上都会有一些人坚守他们的初心，创造不平凡，然后让我们听到潸然泪下。 没错，您说这我又有点 鸡皮疙瘩， 又鸡皮疙瘩了。 所以你今天就主要是来扫鸡皮疙瘩， 也不是咱们这成了感动中国了。 但 您看这个年度人物，咱有俩了。 嗯，没错。 央广朱之文老纪，东北列车 小韩， 对小韩。 所以我们就说点轻松的吧。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这个平凡的岗位，创造的不平凡的这个人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职业啊？现在新兴的一个职业，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文屁师，就听着有点这个不雅，但是在现在已经真的是一个行业一个职业了。 这是说生活中的我呀，这是 你是， 没有，因为我爱人有的时候恶作剧会这样，走过来嘣，我就被动文屁师了。 对，但是你知道吗？你这个文屁你是这种不情愿的，但是有这个职业， 我也情愿， 他是必须要这么做，他要干什么？他要通过他闻到的这个屁来分析这个人他身体出了什么状况。 好， 这对这个工种提出了特别高的要求。首先你嗅觉要足够的发达，然后呢你要对这个人体的这个构造也要足够的了解，然后它产生的这个气味你要知道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就像我们去做一些足底，你摁到哪儿掐到哪儿哪儿疼是哪儿有问题一样。这是一个新兴的职业，这个职业的待遇非常的高，你知道是月薪可以达到30,000元人民币，这是在日本现在刚兴起的一个职业。 不错 不错， 打动我了。 所以你 您说了有没有尝试，这个可以尝试 你可以先从媳妇儿这儿做一个这个练习。 我得分析， 对，判断一下他至少今天中午吃了什么， 对，吃什么 我们怎么把这个话风就聊到这儿了。好，现在呢我们马上要节目结束了啊，没想到跟这个祥云这一个小时的尬聊都能聊得这么愉快。 您这个结束也很生硬。 也很生硬，我是想靠你，这歌还不错，叫找自己。 找自己。 啊，我们可以通过文屁来找自己。 可以。 我们要继续很高雅的把这期节目结束。 哎、高老师。 哎。 怎么感觉您有一些 有什么味道飘过去？我们今天特别感谢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业务18部副经理孔祥云。我们今天虽然聊的是职业行业，但是我个人向你发出真诚的邀请，如果祥云你觉得跟我聊还没有什么代沟，不是特别困难，愿意的话下次就别来了。 好， 祥云的最后如果让你给各位朋友支招，你有没有自己提炼的几个招要给大家支一下？ 嗯，其实还是让每天生活都要有意义。 嗯， 这其实也是我自己不断的告诫自己的一句话。 嗯，这个也是每一个从业者，不管是身在其中还是说你身在其外，不管是你准备有没有这个跳槽的心思，只要选择一份，就是择一业爱一段，就你至少在从业的这段日子给他付出你足够的热情就好了。 是这样的 啊，当然前提是慎重选择啊，因为你要对他和自己负责嘛。 对， 好吧，那咱们就尬聊结束。 好的， 下次接着尬。 好， 谢谢祥云，有机会再来好吗？ 好，谢 谢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再见。 找自己。你在公车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每个面孔却只无奈。 这还没到春节你就群发祝福短信啦？ 嗨，我先挨个打声招呼，2月12号千万别找我。 你相亲去？ 什么呀？2月12号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听说今年红包份额又涨了，错过要等一年。